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朱红宝，我现在朗诵的是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的片段。整整的3年，他凑足了100块钱，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100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再丢失几块了。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做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差不甚多。本来值100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儿。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去96块钱。我要这辆车。户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好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摁摁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上两脚。听听声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这钢条要是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拽到我脸上，100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了，96。户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了看钱，看了看祥子，叹了口气，哎，得，今儿交个朋友，这算你的了，保6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你修理，保单拿着。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拽起了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他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细心地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是腐朽的皮囊，眼前辐射鬼的光，瞳孔开始无止境的扩张，我的心脏瞬间被能量击反射不出我的轮廓，耳边不再有人啰嗦，如果今夜一切将被带走，只要释放的狂傲留下给我，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感受激情，唱着波西米亚狂想曲，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摇滚自己，寒风吹我天南之际，不可思议的感受缠绕着我，青春甜美划过味蕾，十八岁的灵魂不会后悔，我的复活让你们彻底崩溃，活着就是要爱，错了也很爽快，青春永远存在，我要十八岁的精彩，活着就是要爱，错了也很爽快，青春永远存在，我要十八岁的精彩，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感受激情，唱着波西米亚狂想曲，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摇滚自己，漫步走往天堂之际，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感受激情，每天都唱银紫色的雨，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摇滚自己，闪耀的高速公路巨星，我要我要我要摇滚自己，漫步走往天堂之际、yeah、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感受激情，每天都唱银紫色的雨，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摇滚自己，闪耀的高速公路巨 到死都要十八岁，来自庾澄庆的演绎。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十一点钟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的周末时光当中，我们也是直播的状态来陪伴各位。那么这首歌呢，哈，名字狠狠的哈，到死都要十八岁。相信这歌名呢，很多朋友都是大家的心声哈，尤其是那些很早以前就已经这个过了十八岁，但是呢心态却依然很年轻的朋友哈。那么到2008年了哈，今年的第一批00后都已经满18岁了，我的天哪，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你18岁的时光吗？欢迎各位呢，今天在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环节当中呢，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回到18岁哈，想一想这个18岁的时候呢在干嘛，那么那一年发生的什么事儿是你最难忘的事情呢？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也是我喽。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有件事呢非常有意思啊，咱们平时经常听的那些欧美的大牌歌手，他们的18岁呢都很特殊。那一年他们做的啥事儿，认识的啥人，非常大的影响了他们后来事业的发展。比如说英国女歌手阿黛尔啊，18岁那一年呢，她刚刚从这个英国演艺学院毕业，还没有正式进入歌坛。为了展示自己才华呢，她就把自己的音乐作品上传到了社交网站上，很快呢被人发掘，顺利进入唱片公司。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签约之后不久呢，他在为音乐人杰克·佩纳特的歌曲《我的衣缝》录制和声时，认识了制作人吉姆·阿比斯。那么这个人呢，就是19和21阿黛尔的这两张神级专辑的制作人。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杰克·佩纳特演唱，阿黛尔担任和声的这一首《我的衣缝》。 我的伊冯来自杰克·佩纳特的演绎，那么其中呢，担任和声部分呢是当年18岁的阿黛尔，怎么样，有没有惊艳到你呢？喵酱发来消息说，这首歌呢想找阿黛尔的声音实在是太容易了，和声就他一个人，呵呵，但还是得承认哈，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浑厚有力的嗓音一出来，哇，即使不知道这首歌的录制背景也能想到就是阿黛尔。77说了，我18岁那年正好高三，什么花季什么快乐通通没有，就记得昏天黑地的复习考试，考试复习来着，呵呵，好吧。小天籁说了，我18岁那年正好是2000年，记得1999年最后的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倒计时，感觉新的世纪真的就这么扑面而来了哈。现在回头一看，新的世纪居然已经过去17年了，时光真的是留不住哈。好吧，我们说回阿黛尔。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阿黛尔哈，已经算得上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流行歌手呢。商业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只要他说出专辑好，我们其他想出专辑的歌手都得去翻日历，避免自己跟阿黛尔撞车。毕竟呢，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有两张都是达到了钻石级的销量，这种实力和歌迷的号召力，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那么在荣誉方面呢，阿黛尔的收获也不小。18次格莱美提名，15次拿奖，其中还包括两座年度专辑，怪不得呢很多人都把阿黛尔叫做格莱美的亲闺女哈。那么亲闺女呢也是相当任性了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2017年格莱美颁奖典礼阿黛尔致敬表演First Love 快进式的爱哈，唱了一分多钟的时候呢，他突然是要求重新唱，因为他一开口呢就感觉有些跑调，最开始呢他是想尴尬的硬扛下去，但后来呢又跑调好几次，眼看实在是拉不回来了，干脆叫停了哈。可能大家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像怎么说娱乐环节似的哈，但是呢这在格莱美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您要知道哈，人家整场晚会的规格不亚于咱们办春晚，每一个环节的时间都要精确到秒，所以说阿黛尔这一分多钟的意外无疑会给主办方带来巨大的损失哈。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阿黛尔的这一首《快进时代》，当然了，我们这个版本呢是他重新演绎的版本。 Looking for some education, Make my way intoAll that bullshit conversation, baby, can't you read the signs? I'll bore you with the details, baby. I don't even wanna waste your time. Let's just say that maybe you could help me ease my mind.But if you're looking for fast love, fast love in your eyes, it's more than enough, had some bad love. So fast love is all that I've got on my mind.Looking for some affirmation, made my way into the sun. My friends got their ladies and they're all having babies.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I won't bore you with the details, babyI don't even wanna waste your time. Let's just say that maybe you could help me in my mind. I am Mr. Right, but if you're looking for fast love.More than sense of security. I made my way into the night. Stupid Cupid keeps on calling me, and I see nothing in his eyes. Fast Love 来自阿黛尔的现场版啊，这里是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日的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回到18岁哈。如果说有些朋友呢，这个特别是小朋友还没有到18岁的话，可以展望一下你想象当中18岁会是什么情况啊。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说完了阿黛尔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英国歌手黄老板艾德希兰哈。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做过他的专辑。18岁的时候呢，艾德希兰还没红，还是小伙儿。当时呢，他干了一件事叫什么呢？退学，选择呢在伦敦当轮漂哈。那么这个对于离开学校这事儿呢，艾德希兰现在的观点还是比较独特的啊。他说，学位呢不重要，医生需要学校，音乐家不需要。不过呢，人家说这话是有底气和实力的。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的专辑的时候就提到过，这小伙呢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乐器了，中学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对于他来说呢，并不是不需要上学，而是因为学校里学到的音乐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他了。你看啊，这个阿黛尔和杰师姐，人家俩小时候的这个天赋呢没有黄老板这么出众，后来那么还是选择音乐学校读书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的是黄老板和 Beyonce 一起合作的歌曲，名字叫做完美二重唱。欢迎各位呢也是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完美二重唱》，来自黄老板和 Beyonce。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Go Away Girl 来自胡老板 ID 石润哈，听众漫步看风景说了，阿黛尔那歌呢确实难唱，但是阿黛尔的现场行为我觉得值得赞扬，这是对已故歌手的尊重，也是对于音乐本身的尊重啊！啊，这位朋友说的还是上半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格莱美现场阿黛尔重唱这个举动哈。你看，有人就觉得不好，有人就觉得哎，是这就应该这样哈。易先生说了，18岁那一年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在学校举办的成人礼。那天呢，我和最好的两朋友穿着西装拍了合影。虽然说后来再没有穿过西装，大学在不同的城市，大学在不在同一个城市读，但是呢，我们三个的联系依然很密切。去年国庆结婚了，他俩呢来当我的伴郎，我们再次穿上西装，仿照当年的姿势又拍了一张照片，仿佛又回到了18岁那一年。嗯，真的很不错哈。如果说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照片发来让我们瞅瞅呗，具体实际的羡慕一下，哈哈。很多人呢在18岁的时候呢都在奋斗，那么还有一些歌手呢18岁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了哈，比如说 Justin Bieber。 那么过完了18岁生日后不久呢，他的第三张专辑 Believe 就正式发行了哈，第一周呢就以37万张的销量登顶公告牌专辑榜，随后呢一系列的荣誉是接踵而至。那一年呢福布斯全球100名人榜他呢位列第三位，称得上是风光无限哈。但是呢在18岁之后，他的生涯和生活都发生了大转弯，先是呢分手，然后呢被媒体爆出一些丑闻，造成了当初有多少人喜欢后来又有多少人讨厌的情况哈。他呢甚至呢还成为了媒体调侃的对象。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的冰球半决赛当中呢，美国和加纳两个传统强国相遇，赛前呢就有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公司呢打出了广告，说输的国家留下 Justin Bieber。 好吧，不少媒体呢都把这称作最奇葩的一个赌注，最输不起的比赛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Bieber 的 Believe 相信当中的一首歌曲，它是和大肖恩合作的只要你爱我，一起来分享吧。 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e're under pressure. 7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trying to fit in. Keep it together. Smile on your face, even though your heart is frowning.But hey now, you're no good. We both know it's a cruel world, but I will take my chance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e could be starving, we could be homeless, we could be brok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I'll be your platinum, I'll be your silver, I'll be your gold. As long as you love me.Fighting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for your dreams, girl. I'll be your hover. You could be my destiny's child on a stinger. So don't stress and don't cry. Oh, we don't need no one to fight. Just say my han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e could be starving. We could be homeless, we could be broke.This makes sense, but you're my hallelujah.

滑板少年来自艾维尔的歌哈，德外哈尔留言说了，越是长大越喜欢选择性记忆，比如我只有18岁，哈哈，好吧。现在呢，很多姑娘过生日呢，也是习惯说，哇，又到18岁了哈，好吧。花样作死少女，哎呦我的妈，这名儿，他说真正开始听英文歌是18岁之后的事了，格外喜欢这个艾薇儿的专辑，手机里到现在还留着那个时候听过的他的一些歌曲哈。那么我们先来念留言吧。小楼说了，感觉18岁真的是人生分水岭，18岁之前呢希望看一次大型演唱会，但是呢家里管得特严，不给时间也不给钱，哇这个好惨啊。18岁之后呢自己经济独立了，但是已经没有非去不可的冲动了，嗯，人生就是如此矛盾哈。听众叮咚也说了，18岁我都不记得我有18岁了，感觉不过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哈，不喜欢回忆过去，更喜欢活在现在，不是有句话吗，活在当下。呼啦啦说了，小时候盼着18岁快快到来，快快长大，现在呢18都过了10年了，倒是越来越希望能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当中，我只想说一句，小伙伴们珍惜你们的童年时光吧。是哈，让我想起来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就是觉得，就是之前的这个师哥师姐回来做分享的时候就说，现在呢你们不要着急要离开学校哈，现在当你们真正离开学校之后，你们就想特别想重新回到学校里来了。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这首歌曲呢依然是跟大家送上的是另外一位除了艾薇儿之后年少成名而且呢患有拖延症的号称山东天后的 Rihanna。 06年呢18岁的 Rihanna 发行了专辑 A Girl Like Me， 像我一样的女孩呢，凭借这张专辑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她的这首歌曲啊，她的名字被网友已经玩坏了哈，叫做潍坊的爱，潍坊的爱哈，那其实它的英文名叫做 We Found Love 哈。好吧，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的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 We Found Love。 我打电话排上号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听说前两天晚到的都没有订到。 我给咱妈也打个电话，接着她一起去。 别打了，她呀已经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